他一定恨我，不该把心变，我怕的是他对我不像从前。 感谢大家，接下来呢再想为大家演唱一段小曾婷老师的代表作《打金枝》选段《劝万岁》。

论是才又长又温柔，终于生问问谁心里小鸡把你成双。 赖婚， 心相伴终长寿。 琴心。 玉儿啊玉儿，你有此